各位，上次讲到河北州对容记货栈老板归海荣表明身份，是龙虎山大国总司令最信德国的人，是军师，我们总司令想亲自见你啊。咁假归海荣真蓝天明一听，炸炸地地吓到几乎倒褪几步。唔系啊，哎呀，我真系好彩啦！直头系睇见天神降临我哋商家佬头上啊！我哋商家做生意买卖之人，最怕就俾人虾嘅，历嚟最需要有枪炮保护，生意越大就越想揾靠山噶。和大哥，请先接受小弟一拜啊！跟住佢就起身拱手三下，低头三下。和北州就哈哈大笑，容老板跟住又讲啦：，和大哥啊，嗱，你睇呢一带地区，以前系东方军管辖嘅，而家东方军撤退到冇晒踪影，咁分明系怕你哋龙虎山国个军队善战勇猛啦。和北州就牙刷刷咁答啦：， 容兄嘅见解好有理呀，我哋龙虎山国嘅前身。是逼上梁山啫呗，当时冇退路，只有造反一条路。嗰时东方军唔敢阻拦我哋，咁啊顺利上梁山之后，就等于放虎归山啦。我哋呢班人马即时就变成咗进可攻就退可守，获得咗天时地利嘅阵地。如果东方军敢打嚟嘅，大战中我哋嘅人啊根本就唔会守住阵地噶。因为龙虎山随时可以有路直通到达北方军控制住的军事阵地，东方军追嚟，我哋咪立即退，咁样攻打蚀本嘅实系东方军咩？喺龙虎山立国啊，真系妙中之妙啫呗，其实系东方国嘅心腹大患。容老兄，唉，好系好。睇嚟十分正就未及一分命，遗憾嘅系我哋日日喺度等住东方军前嚟攻打北方军嗰几个阵地，龙虎山都算系其中一个嘅。我哋知道炮火声一响就黄金万两，几好啫呗。唉，唔知点搞，估唔到该死嘅东方军方日蒙，佢哋能够顶得住世人嘅嘲笑。硬系唔嚟攻打，时间耐咗，大问题就嚟啦！北方军越嚟越觉得我哋龙虎山国冇利用价值，所以要减少我哋个军费口粮。如果咁样落去，反而拖死我哋这边。而家呢一带东方军又向后撤退，佢哋根本就唔想打仗。世界太平。害得我哋好苦啊！ 酒后嘅龙虎山国军师和北州就大吐苦水，对面嘅归海荣就深感同情，安慰佢话啦： 啊，和大哥，你请听我讲啦。古人早有云：天无绝人之路。又听有人讲，军人打仗，炮声一响，士兵急叫，百姓遭殃。黑心长官袋中钱财奖，唉，虽则而家炮火声一直唔响，不过只要多啲用脑谂下点样做法，咁系大家合作嘅第一步。所谓人不离乡，手不离枪，亦军亦商。总之，他日鸦片长大，包装用木箱。发财怎会少得和大哥你我两？ 跟住苦笑个和北州就讲啦：， 唉，谂唔到你哋做生意嘅商人，竟然会有咁好嘅办法，又明白呢个世界。我哋军商合作确实好嘅，容老兄，今日我系饮得多，讲得多。难免错别， 边讲话就喺内袋度攞出每日上演一次嘅陀标睇下，又伸出手指计计，该告辞啦。容老板就话啦：，兄弟本人真系唔舍得军师走啊！ 外面有两包食物是送给军师手下人的，请军师下令叫他们带回去啦。 哎呀，容老板你太客气了啫呗。 临行嗰阵，军师和不周就忽然间拧转头，郑重其事咁话： 容老板， 今日如果有机会见到我哋总司令嘅话，千祈唔好提及今日我已经泄露佢想见你老兄嘅消息嘅。容老板听见就冇回答，只系突然一拳打落自己头壳度。 唉， 我容某人天生就系守口如瓶嘅家伙，敬请军师放心啦。容老板嘅坚决神情令到军师和不周面上露出放心嘅微笑，带住众武装随从以及食物入龙虎山各而去。几日后，龙虎山国王陆克松果然在军师和不周安排同众人簇拥下，清一色着着老百姓的服饰，到达清水湾大镇，好快就找到当地知名富商龟海容老板。鼻大面阔、嘴细眼细、身材高大的陆克松在和不周的介绍下同龟海容热烈握手，而家人人笑口大开。军师和不周就细声认真咁讲啦： 呢位系我哋龙虎三国嘅卢师长，呢位系本地大老板龟海容。 两位大男人听咗，立即再上前半步。有人弯腰鞠躬，首先伸出右手，但唔多见嘅同讲一句话：幸会，幸会咁。真陆克松假卢师长就未见先开口讲嘢。只见商家十分诚惶诚恐，先讲第一句话： 凡夫小民恭迎天山神国大将军降临本地，在下小人龟海容有幸拜见神武大将军，敬请卢师长向前坐上上座呢。 一段好听话，陆克松的心中暗暗好笑，又高兴咁谂啦。 我陆某人今日头一次落山，求其假扮一名部下，尚且有大商人的尊敬又器重，达到赫赫大名神武大将军的衔头。如果呢度的人知道我是龙虎山国王陆克松的话，那就不得了。 欢喜的人又一次上从心生，立即的笑骑骑答话啦。 阚老板，你免礼，本师长是奉上头命令到各地考验民情的武官，听见阚老河北周书记官他说容记大货胆老板是个义气哥啊，最喜欢结交天下各路朋友，又仗义疏财，阚那上头都听闻老板你的大名啊。 而家来回走动的和不周见主人的家人不断送上招待的名茶和香烟食物等，已经十分充足，又见老板招待客人专用的手摇上链流声机器播响美美音乐，同有好听的浪荡女人唱时代歌曲，为了更方便快速地入正题，和不周他摆下手，十个贴身个个暗中带有武器在身的随从人员全部明白，立即解散包围圈，离远做保护了。那原来未讲话着的假卢师长呢，渐渐就声多多了。 阚那杨老板啊，听讲你的生意越做越大哦。 报告卢师长，在下好惭愧，而家生意实属是小敲小打，是仅可养妻活儿的小儿科行当啫。 计我话，阚那容老板的胃口同好多生意人家大不相同啊。 呢一句客套话虽然是言者无心，但是将非真老板的人吓咗跳，搞到老板一时就无话可答，害怕之下就急中生智，扮成苦笑咁嘅样，因为对方一句话令到啱先嘅眼神已经露出一闪又消失嘅惊慌。 好在冇人睇得出，而家又变返镇静嘅人，再次使出看家本领，照旧係诚惶诚恐咁答话啦。卢司长眼光好准啊，一眼就睇出在下归某人係贪钱拜金之辈，实在係佩服。贾老板呢一招令到面前十分凶残，经常要亲手枪杀逃兵嘅贾卢司长真六阿松皮笑肉不动。 可了可了，钱嘛，太好了，系人都会谂到嘅，发梦都会谂到钱哦。 卢司长都咁样讲，咁我哋做生意嘅人赚钱就唔系非分之想啦。好啊，好啊， 求啦，做生意当然系最正当人家啦。我哋军人对所有做生意商家成保护再加合作。喂，鬼知你都坐埋落嚟啦，啊！我哋今日同老板浸下点样合作，听老板系点样谂嘅先啊？ 和不周就笑住答啦，多谢卢司长赐座，杨老板请你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合作发展鸦片事业，点样能够供俾烟瘾十足嘅男女导友，等佢哋吞云吐雾，修炼吹鸦片呢？全天下嘅男女导友个个最舍得出钱买鸦片，为咗吹鸦片宁可卖田地拆屋，不惜六亲不认断手足，为吹烟儿女放血，冇人会讲系阴毒，烟瘾发作嘅人心里头啊，个个都够残酷，全天下嘅导友系烟大于命啫，所以种植鸦片、出售鸦片，好过挖金挖银啫。我和不周谂嚟谂去，终于明白系万般皆下品，唯有鸦片烟价钱高啫噃。今日我哋卢司长受龙虎山国王兼总司令嘅委派，到本地亲自商量，合作开发大量鸦片烟田。我哋龙虎山国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嘅噃。和北周啊，摇头晃脑兼做手势，佢兴奋急急，未算讲完一段话，在场谨慎、紧张、高兴齐全嘅龟海荣老板咧，啱啱想开口答话嘅，突然闻到一阵酒气肉香味齐全、最诱人嘅味道，借住山风之力，一下就攻入大厅。又听见啲厨师同众人七手八脚喺度讲嘢，原来系货宅老板。而家大概系按照古人教导，君子要成人之美，大排筵席，言中不语，真君子。先殷勤力劝人以食为先。嗱，早就听讲过，无论大人、小人、上等人、下等人、好人、坏人，总之世上未见唔食食物嘅人。呢一招的确系放之四海而皆准啊！又听讲啊，柴米有夫妻，酒肉多兄弟，嘴度有肉，杯中有酒，大家应酬有乜嘢唔好呢？君不见远古三国时代，举世闻名嘅刘关张桃园三人结义，都系先用酒肉去开步行走呢条好路噶。而家系烟茶酒肉到位，钱银女人又在望，大叫好时光啦！上足年嘅手摇唱机里头又有好听内容嘅浪荡女人唱歌，今又见酒色财气齐全，个个清兴到底，因为先有好处，咁先有难得嘅互相感激。双方太需要，先系相逢恨晚，大声叫好事重重来。睇嚟今日货盏老板嘅交朋友招待，胜过当年嘅万户侯啊！贾卢司长真六克同有感而叹啊！ 可那高手能人喺边处呢？现在天边就近在眼前，估唔到龟海荣老板你系个多才多艺、 识得种植鸦片罂粟，技能高手啊！ 唉，我哋合作，快啲定出计划，想种植鸦片罂粟，主连燕教一条龙生产，咁就冚家发达咯。 几日后，一方为军费，一方为发财，成军商合作，合同已成，签字之后再热烈握手相庆。嗱，又话分两头啦。自从北方国总司令部派出得力干将马侯爷等人暗中策划，只用吹灰之力嘅，即刻令到堂堂东方军一个旅千几人马，成咗天下闻名造反大军。东方第五军团当家人方司令眼睇自己肚内出咗毒物，最终被逼忍痛使出特种计谋，以顾全大局愿做缩头司令。唉，缩头龟呢种动物从嚟都最冇攻击能力，连几岁嘅细蚊仔都敢攞脚嚟踢啊踩啊，咁系明摆嘅事情。但系天下间怪事多，点解受上下指责依然唔喐嘅缩头龟，难道会成战略本事，忍让怕死都能够适合当今两大阵营决战咩？按兵不动，未见得占有好处，只受嘲笑。但奇怪嘅系，缩头战术令到敌方头痛失望啊！而家北方军司令部夜晚开紧军事会议，主席宣布会议开始，有大军官就讲话啦：各位长官啊，冇几耐前情报部策反成功，令到敌方陆克松造反，又建立龙虎山国，立即就大鼓我军士气，大灭敌方威风，跟住急急调兵，布下三处又大又重嘅战阵，巧妙阵地啊，系内虚内实，要刺激又引诱贪婪敌人深入前嚟攻打。如果成功，咁当然系一本万利嘅生意啊！但可惜而家我哋已经探明，五军司令方日蒙嗰个老乌龟狗头，睇嚟佢聪明啊，大概识破我哋嘅计谋，迟迟未见行动。但系我哋嗰三处阵地早就增派咗重武装，日夜严阵以待，引诱要报仇嘅敌人嚟攻打，夺取我哋嘅城市。如果对方进攻深入之后，一定会大大损兵折将，有去无回。佢哋倾巢出动啊，仲加好。可惜嘅系事与愿违。计我睇，敌人已经决定唔嚟攻打我哋嘅各处阵地。咁嗰堆布好嘅重阵地，而家等于变成咗自己重成本嘅烧金窝。窝里头日日烧咗自己嘅真金白银。因为有上述嘅缘故，本人赞成尽快改变现有嘅军事布局，以挽救我哋军中难补给嘅物质。具体做法系，而家唔嚟攻打嘅地方，将来当然亦都唔会嚟攻打。咁就系理由，我哋该将有重兵重设备重埋伏嘅阵地立即撤走，净系留低少量人马驻扎。咁系本人嘅设想，望大家嚟商议。呢位军官讲话结束，军事会议室里头就十分宁静啦。另一位坐住嘅大军官要准备发言，佢望下四周围先，未见有人做发言嘅动静，佢先至举下手。咁样做作呢，可以确保有礼貌又稳妥，避免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同时一齐大开金口，变成争住讲。只见大军官起立讲：关于退唔退兵，依兄弟个人嘅愚见，目前仲唔可以决断。东方五军方入蒙，佢迟迟未出兵攻打，乘虚而入我哋嘅几处假弱真强嘅军事阵地，自有佢各种原因嘅。我睇其中包括个个人年老多病，已经力不从心，佢嘅胆识远不如当年咯。至于嗰位行将陆克松，这个人照旧自有用处。我哋减少或者断绝佢哋嘅军粮供给， 呢支军队好快又会变成大贼而唔系兵，唔使东方军消灭佢哋，佢哋都会自动毁灭。如果到咗咁嘅地步，天下人嘲笑我哋制造咗无知无耻、无义无能无信，咁又有乜得益呢？嗱，以上嘅话系本人嘅谂法。军官讲完又坐低，嗱，睇嚟北方国嘅军队咧，有想退兵，又有想进攻嘅噃，正是弱肉强食，先靠狼，用尽兵法保家邦。鸦片成熟收获时，兵家灭贼先擒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